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机会，能有三次回到过去，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他选择了三个时间点，回到过去，面对曾经的自己。武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如果你有三次可以后悔，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三个月，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最浩荡自私的青春，最斑驳荒凉的回忆，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欢迎收听幻想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武小姐，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 你碰到过最超出你承受范围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有个远房表姐，从小就是尖子生，遗传了妈妈的姣好容颜，每次见到她总是穿得很好看，好像总有穿不完的连衣裙。在家长口中，她就是一个从书里走出来的人物。高三那一年，她的父母闹离婚，母亲走那天，她从家里的三楼阳台跳下去，摔断了两根肋骨，脸上被楼下坏了的晾衣架勾了一下，永久性留疤。高二那年，他的班里来了一个不爱说话的转学生，听说他的父母是外地农民工，花光了所有积蓄，学校才让他进了学校。除了上课被抽到回答问题，他再也没见过他说话。有天课间，他的同桌从他的课本里拿出一张女性素描画，放到学习课代表的桌上，问：“是不是你？”然后班里的同学抢着传阅这张画。他抢过那张画，然后撕碎。放学以后，他将同桌的自行车扔到了河里。他有个同事和男朋友是青梅竹马，一起努力学习。后来双方家里都借了钱，才让他们能到一线城市上大学。毕业以后，男方找的工作远不如女方，但女方一点也不介意。工作两年，女方升为部门经理，男方却还在刚换的新公司做试用专员。女方负责房租和下馆子的费用，男方负责水电费而已。有一天，女方提出结婚的事情，男方拒绝了。他以为是男方因为工作和经济关系而犹豫，直到男方生日那天，他去他们公司楼下，想给他一个惊喜，撞上了他和另一个女人手牵手从写字楼里走出来的一刻，他决定要离开。那个女人手里拿着一个没有拆封的大牌的新包，后来她才知道，那个女人和她同一天生日，那是她花光了所有积蓄给那个女人买的生日礼物。有些人的软肋是亲情，有些人的软肋是爱情，有些人的软肋是金钱，还有一些人的软肋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你有没有做过一个梦，梦里面你对一个你永远不会喜欢的人突然产生了情愫，而且在那个梦里的那种喜欢特别真实，醒来的瞬间特别特别想念那个人。武小姐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大 K 陪着他看着一部老电影，然后他慢慢地靠向大 K 的肩头，大 K 也慢慢地把手伸向武小姐。武小姐低头偷偷地笑着，大 大 K 轻轻地捧着五小姐的脸颊，低头亲吻上去，唇与唇之间柔软的碰触感特别真实。两个人越吻越用力，用力到五小姐快无法呼吸。五小姐努力地寻找新鲜的空气，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个瓶子里，瓶子的角落有一张超级大的字条。她走近，字条被不知道哪里来的风一吹，2003年夏，武建林，你是他上辈子的情人，所以不管他做错什么，你都要去选择原谅，没有理由。武小姐猛然睁开眼睛，吃力地呼吸着，好像是挣脱了大 K 一样。呼吸够了以后，武小姐才注意到天花板的陌生感。天花板上的吊扇吹着微弱的凉风，武小姐突然意识到昨晚应该是2010年的最后一天。武小姐试图摸着习惯放在枕头下的手机，然而摸了许久发现没有找到。她猛然坐起来，看了一眼四周，这是她曾经睡了18年的卧室，看到书桌靠着的墙上贴着离高考还有21天的纸。她抿了抿嘴，然后大喊： 妈！ 武小姐喊完屏住呼吸，努力听着外面的声音。一会儿熟悉的脚步声传来： 怎么了？ 武小姐的妈妈推开房门，一脸疑惑。看到妈妈出现的那一刻，武小姐瞬间泪目。武小姐的妈妈本是一副不太耐烦的表情，突然有点手足无措，上前坐到床上看着武小姐： 怎么了啊？是不是高考压力太大了？ 武小姐哭着哭着看了一眼几乎还没有白发的妈妈，然后又笑了。想到以后的几年里她的白发越来越多，直到现在2016年，她已经开始需要靠染发来遮盖自己的发色。武小姐低下头又哭了。似乎所有的父母变老的过程都是在某一瞬间被察觉的，而在父母面前你永远是个大姑娘。你好，五姑娘。五姑娘低头抽泣着，想到爸爸差不多是在这几天开始变得奇怪的。五姑娘冷静下来，抬头问： 她呢？ 五姑娘和妈妈在后来的几年里都称那个男人为她。 你说谁呢？ 五姑娘的妈妈觉得女儿今天很奇怪，心想着应该是因为高考压力太大。 你爸呀？ 嗯。五姑娘应了一声，然后起床穿衣服，翻了一下衣橱，又一次和回到2005年时一样的嫌弃着自己的衣服。五姑娘愁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傻了，这都几点了，你爸早上班了。 妈妈指了一下书桌上的钟，五姑娘顺势看过去，11点整。 我的天哪，完了。 五姑娘随便捡了一件衣服套上， 迟到了。 五姑娘的妈妈惊讶地看着今天表现尤其奇怪的五姑娘。 武安，你没事吧？今天是星期日啊，你爸是因为最近有大项目才加班的。昨晚你是不是又熬夜了？你爸说了，考不上也没关系，你别…… 五姑娘有点尴尬地看着妈妈，妈妈也停止了说话。 妈，你觉得爸他最近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吗？ 五姑娘翻着自己书桌上的书，猛然看到一个应用题，好像就是她高考那年的某个题。五姑娘兴奋地把这个题抄了下来。我说的他是爸，这个称呼太久没用，有些陌生的尴尬。不对劲儿，没有啊，挺正常的呀。五姑娘的妈妈眼神有些闪躲。是吗？我觉得他不太对劲儿，你留意一些。五姑娘没有看到妈妈的表情。哎呀，傻丫头，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看几点了，下午补习课不去了？妈妈随即换了个话题，然后起身走向厨房。补习课？五姑娘拼命地回想着补习课的事情，哪门课，哪个地址，想了许久都记不起来。那些曾经以为会改变自己一辈子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也不过是过眼云烟。五姑娘翻着自己的所有笔记本和尽可能会记录补习课相关内容的书籍，最后终于在自己高考前最用心记录的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翻到了自己的补习信息。看着自己多年以前的笔记本，突然好像所有细节都重现了。那个最讨厌的化学老师总是一副女孩子选什么理科的态度讲题，还有那个总是喜欢讲野史不好好教课本内容的历史老师。五姑娘翻完了笔记本，也记起了一大半青春。五姑娘无比用心地吃完了妈妈准备的营养餐。从很久以前，高考营养餐就开始流行，只是那个时候所谓的营养餐不过是每顿多点虾，多点鱼，多点蛋，不像现在各种药丸和口服液，甚至还有唬人的仪器。吃完了饭，五小姐翻着家里的电话本，找着高中最好的朋友淡淡的电话号码。喂？对方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五小姐一听就知道是淡淡的妈妈。在淡淡家，不管是什么时候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永远是她的妈妈。阿姨，是我，午安，淡淡出门了吗？五小姐有点兴奋地问。淡淡高考之后就出了国，起初两个人还会书信来往，但是漫长的书信等待，从一开始每个月一次，到后来半年一次，最后是一年一次，再后来再也没有联系了。他结婚的消息也是从其他同学的朋友圈看到的。哦，是小五啊，没呢，他自行车轮胎坏了，他爸在研究怎么修理呢。淡淡的妈妈说着，然后电话那头传来了淡淡喊着，是不是找我啊，这样的声音。喂？淡淡总是让人觉得很快乐，即使只听到他的声音也会觉得很开心。淡淡？五姑娘特别用劲儿地喊着淡淡的名字，把淡淡和厨房里的妈妈都吓了一跳。哎，武安，你吃错药了吧？还是你知道模拟考试的成绩了？我说你千万别告诉我啊。淡淡压低了声音说，我这次估计有两门不及格。五姑娘听着笑出了声，不知道有多少次想回到学生时代，最想回的就是高中时代。高中和大学唯一不同的是，一切都是那么单纯懵懂，就像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前的暧昧期，而大学则是热恋期，充满着未知和忐忑。五姑娘凭着记忆在小区里寻找着数学老师的家，记忆中是右拐右拐再右拐，可是不知道是回忆出了问题还是小区变了，怎么都不对。五姑娘在小区里绕了将近有20分钟，还好 学生时代的他总是喜欢早到半个多小时，不像现在什么事情都踩着点儿。那个时候除了读书什么事情也没有。你又迷路了，背后传来一个男生的声音。五姑娘回头一看，是数学课代表陈然。他明明数学成绩好到令人费解，却还是参加了所有关于数学的补习班。高中以前的审美非常的意料之中，只要长得高一些，喜欢运动，理科成绩又好一些，那一定会有很多女生暗恋。陈然就是这样的。嗨，我好像有点失忆了。五姑娘尴尬地笑着说，嗯，你上次好像也没找对路。陈然下了自行车推着走，走到了五姑娘的前面。确实有点难找。五姑娘推着自行车急忙跟上。你这样记吧，你看，其实叶老师家小区是个长方形，他住在门口为直线右下角30度左右，你就往30度方向一直走就行。这是一条小路，不用转弯什么的，看前面就是。陈然一边解释着一边就到了，前前后后2分钟时间都不到，而五姑娘之前在小区晃了足足15分钟。五姑娘抬头看着，觉得有个理科好的直男男朋友挺好的，以前总是喜欢文艺一些的男生。快迟到了，陈然停好车，走到正在发呆的五姑娘面前，扔了句话，上了楼。五姑娘匆忙停好车，锁好，然后跟了上去。吴安，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啊？蛋蛋看到五姑娘进门，正在脱鞋，然后往旁边坐了点，空出了一个位置来。五姑娘脱完鞋，立刻坐到蛋蛋旁边，盯着蛋蛋看了许久。你再这么看着我，我今天都不想和你说话了。蛋蛋用手指在五姑娘面前晃了晃，五姑娘笑了。哎呀，不是好久没见了吗？五姑娘抿了抿嘴，啊，我是说，都整整一天没见了。蛋蛋白了一眼五姑娘，然后低头整理自己的试卷。数学老师叶老师也正好从自己的书房出来，一旁的蛋蛋在桌下激动地握住五姑娘的手。蛋蛋暗恋叶老师整整4年，即使后来出国后，都偶尔会问起叶老师的消息。叶老师研究生刚毕业就进了他们学校，长得确实很帅，上课也很有自己的风格，带的班每次都考全年级第一。有不少单身女老师都对叶老师有好感，而早熟的蛋蛋在一次课上，叶老师用1分钟解完了自己想了一周都不知道如何解答的题后，彻底被征服了。叶老师扫了一下坐在客厅的人，低头想了2秒，大概是在算人有没有到齐，然后转身擦上周补课留下的黑板。蛋蛋低头拿出一张草稿纸，撕了个角，然后开始写着小字条。五姑娘想着，如果蛋蛋补课的内容能全部听进去，早就考上了清华北大，根本不用被父母送出国。也许他和叶老师之间还能有个可以期待的未来。我高考一结束就跟他表白，字条上写着这样一行字。五姑娘看了一眼，然后拿起笔停顿了几秒，然后写上加油2个字。蛋蛋看了回复有些失落，大概觉得五姑娘的回复太过敷衍。补课的时间好像总是比上课时间过得快，下课后蛋蛋拿出书包里的早就准备好的几个问题，打算留下来问叶老师，好像也已经成为了习惯。每次补课结束，蛋蛋总会有几个问题要问，得到答案后，他总是一脸崇拜地看着叶老师， 一副更加坚定自己的眼光。五姑娘每次也会陪着他，从前看着这样一脸崇拜的蛋蛋，心里也替他高兴，而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有些隐隐的心疼。蛋蛋，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叶老师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毕竟他有自己的社交圈。回家的路上，五姑娘突然和并排骑自行车的蛋蛋说，蛋蛋立刻刹车停在路边，五姑娘随即也刹车退了几步停在蛋蛋的身边。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意思是说，如果他没有喜欢的人，其实你可以早点和他表白，你觉得呢？五姑娘大概没有想过，自己本来是担心蛋蛋会因为自己的话不开心，而随便拿来当借口的一句话，竟成为改变蛋蛋未来的关键。我觉得他没有喜欢的人，我看过他家卫生间了，没有任何一样女性用品，连一根长头发都没有。像他那么懒的人，连擦个黑板都要隔一周的人，怎么可能处理得那么干净呢？蛋蛋突然有些严肃，所以排除他有女朋友的可能性。其次，哎，你看他平时每天都有课，周末两天分别给班里不同等级的人补课，如果有正在暧昧或者追的女生，那早晚得吹，没时间呀，哪有姑娘受得了对方不肯花时间陪自己的呀，你说是不？蛋蛋挑眉笑了一下，有些得意。五姑娘听得有些惊讶，蛋蛋是自己这辈子见过最感性的姑娘，她会在说之前自己想过100种可能的结果。那你有没有想过，不如早点表白？五姑娘大概忘记了大家是高中生的身份。啊，武安，真要这么狂？快高考了。蛋蛋低头说，大概是怕被拒绝。五姑娘也不再多说什么了，过去她和叶老师没有发展到超过现在的关系，所以五姑娘自己也不知道该不该鼓励。我只是突然想到而已。五姑娘拍了拍蛋蛋的肩，走，请你吃甜筒。五姑娘想着，大概是因为自己青春校园剧看多了，高中时没表白的后来都后悔了，但回头再想去重新来过，发现感情都变了，大家不会再无条件的去喜欢一个人。 小说《一回纪年》，奇怪的五小姐，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通书，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接待他们的正是古布塔。古布塔显得很热情。 中国我不是很了解，不过印度有现在70%发电机组来自中国，城南地区新建的火电站用的就是中国发电机，很快我们就要拆掉电扇换装空调了。 古布塔一面和蔼地接待两个异乡客，一面观察对方，短暂的寒暄后，他介绍了案发的过程，夏尔玛如何将经纪人八强刺死，又如何在警察局行凶，利弊重警搏斗中死亡，这些细节货真价实啊，但是很不合常理。他想看看这个中国人听后有什么反应。 你瞧，这些我们都无法解释，只能说是神迹。 李东风似乎被深深的震撼了，而不是惊讶。好久他都发不出声了。 怎么了，李老师？ 夏尔玛打穿了那层壳，他进入了圆形的海洋，却陷在里面不能自拔。圆形的力量这样残酷，也许我该收住脚步了。 古布塔观察着两个中国人的表情，他听不懂他们用汉语的交谈，不过没关系，这里有录音，过后他会让翻译去解读的。 警察先生，夏尔玛以前杀过人吗？ 我怀疑他连只鸡都没杀过。 古布塔当然知道李东风是谁，在电子邮件落款中，李东风签过自己的英文名称。 看来他并不知道夏尔玛已死，但听说以后又不觉得意外，这是为什么？ 李东风向古布塔告辞，带着王鹏翔离开了警察局。古布塔立刻安排便衣警察在后面跟踪。 李老师，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找红叔？ 红叔看到夏尔玛的下场，或许我把他毁掉算是天意，否则可能会有一天我对周围的人，对珊珊，不，也许我不该再去找他。 两个人回到旅馆，李东风茫然地坐着，消化着夏尔玛的死讯。就在这时候，两名宾馆服务员进来打扫卫生，他们向客人打过招呼后，一个打扫卧室，一个去打扫厕所。 他们的工作效率可不高啊，这要是在中国，一个服务员就够了。 哦，没办法，打扫卧室的是一个种姓，打扫厕所的又是一个种姓，不能混淆。 王鹏翔看着两个皮肤黝黑的服务员，从相貌上实在找不到什么区别。印度种姓制度大名鼎鼎，直到这里王鹏翔才见识到。又坐了一会儿，李东风恢复了点精神。 荣哥当年为什么跑这么偏僻的地方，而不是去新德里、孟买或者加尔各答这些印度的核心地区？ 荣格不仅认为饱受科学教育的西方人难以见到原型，甚至认为正统的宗教势力强大的地方，人们也不容易回溯到原型。古人看到异象不知如何解释，就附会到已经形成的宗教上，认为这是某某神明现身，或者预言着某某教义，这样去记载、去解释，画成图、塑成像，本来混沌一片的原型增添了宗教含义，已经不是原貌，后人再根据这些文字和图像去修炼，更会南辕北辙。所以荣格认为，某个地方文化越原始，当地人见到的原型幻想越鲜活。在印度次大陆，南方就比北方更原始，尤其特里凡德朗周围一带，几千年前雅利安人入侵时，印度最早的土著就生活在这里，后来的伊斯兰教和英国文化对当地影响也都不大。 难道夏尔玛也把自己搞疯了？原型居然如此厉害，当年您究竟是怎么训练的自己？ 李东风看看四周，发现旁边的桌面上摆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一个宝莱坞的女明星正摆着 pose 朝他们微笑着。李东风用左手把杂志拿起来。 你看她漂亮吗？ 嗯。 李东风突然地伸出右手，斜斜地将封面撕成了两半。那一刻，纸片破裂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仿佛在王鹏翔的精神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女明星像被军刀斜劈成了两半。 恍惚间，王鹏翔甚至觉得有血迹从破口处喷出来。一瞬间，李东风就像刽子手般的令他生愕。 怎么样，刚才那一刻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震惊、愤怒、反感、厌恶，有没有？ 有。 当我撕这张画时，就断定你能产生这些情绪。可是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绪？中国心理学认为，心理是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西方心理学认为，心理是个体适应环境的工具。 所有这些主流观点都解释不了你刚才的反应。 这本杂志根本不是你的，这个女孩你也不认识，你为什么会愤怒？ 是的，那片刻的情绪反应没有逻辑，没有理由。 你再看看那面墙，看到了什么？ 李东风指着对面的墙壁，上面贴着墙纸，有一块巴掌大的增纸已经脱落，形成了一块难看的疤。 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小块疤，对不对？ 对。 和这面墙相比，这块疤的面积可能不到万分之一，但是人们第一眼总是先看到它。 是的，这种心理现象不光在这儿发生，平时衣服上有一点污渍，某个人脸上沾着一颗饭粒，他们总会被第一时间注意到。 当外界的完整被打破，失去平衡，出现漏洞，我们会本能地产生强烈反应，因为我们内心中世界的原型被触动了。红书上画的图像大部分都代表着残缺、伤害、死亡和不平衡，天天用它们修炼，就会给心里强烈的震慑。我们都认为这是通过原型的快捷之路。哎呀，是我害了夏尔玛。来吧，我们去夏尔玛修行的地方，我想拜祭一下。 两个人走出小旅馆，这里道路狭窄，人车拥挤在一起，虽然人头攒动，但王鹏翔的视线立刻就停在了一个人的身上。那是个中年男人，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身材均称，神色健朗，他年轻时一定很帅，现在则有一些庄严的气度，但这都不是王鹏翔注意他的原因。此人是个中国人，至少是东亚人，而且他就坐在旅馆对面注视着他们。李东风也注意到了那个人，而且比王鹏翔更惊讶。 你，这个人我好像见过，但是哎，就是想不起来，会在哪里见过呢？ 莫非他是那个荣格崇拜团体派来的？ 这时候那个人朝着他们扬了扬手，两个人下意识地回应了一下。在他乡异地见到同胞，谁都有种亲切的感觉。李东风挥挥手，带着王鹏翔坐上电动三轮车，驶向海岸。沿途建筑低矮，视野里出现了一座叫宏大的建筑，是象鼻神甘尼下的庙，门口还有个苦行僧在那里乞讨。王鹏翔以为他们会在这里停下，不料李东风却给车夫指了另一个方向。 传统寺庙采光不好，空气差，朝拜的人又多，根本不是修行的好地方。大街上这些苦行僧都是要钱的，你想谁能在闹市里成仙得道？ 不一会儿，两人离开了市区，进入了高档社区。一片面朝大海的高坡出现在眼前，出乎王鹏翔意料，夏尔玛修行的地方并非深山密林、古庙旧寺，而是一个颇有现代气息的瑜伽修行会所。他们买好门票走了进去，一路上见到都是雅致的小亭子，每个亭子里只有一个人在修炼瑜伽术。看他们的穿着，来自各行各业，但绝不是神职人员。 这里是当地上流社会修行瑜伽的地方，在中国瑜伽被搞成女性专用健身术，而在它的本土地位和中国禅宗近似，是上流社会追捧的修身之道，经营瑜伽道场也成为一种行业。 服务生带他们来到最靠海的一个小亭子， 这里占据着道场里最好的风景。服务生说明，修行会所已经知道夏尔玛的死讯，但他支付过一年的租金，所以瓶子还要给他保留，此时不妨给他的朋友一用。服务生点上香，端来印度奶茶，悄声地退下了。李东风面向大海，给王鹏翔介绍当年的经历。他和夏尔玛在此谈论两日，李东风甚至没参加正式会议，他觉得和印度心理学家交流还不如和夏尔玛一晤。就在这个时候，服务生带着一个肤色很黑的当地人走了过来，以他的衣着应该消费不起这里的服务。那个人来到面前，上下打量着李东风，然后掏出了一张照片，正是当年夏尔玛和李东风在此地论道时，经纪人八强拍摄的照片。 你是？ 这个人一张口说的是本地土语，连英语都不会，这在印度是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标志。他确认眼前是李东风本人，便掏出一封信递了过来，信封上是李东风的英语拼音。服务生将此人的话翻译给李东风，原来他是夏尔玛邻居家的仆人。夏尔玛曾经告诉他，如果自己死后有个名叫李东风的中国男人拜访，就把此信交给他。上午李东风到夏尔玛的别墅拜访，在门卫处被拦住，此人正好路过，便一路尾随到此。李东风连连的称谢，不料对方伸出一个巴掌，手心朝上，无奈李东风囊中羞涩，便由王鹏翔拿出500卢比交给此人。打开信，的确是夏尔玛的笔迹。 如果你接到我的信，就说明我已经被梵天带走，我没有征服神，却被神所征服，这是命数，但我已经看到了凡的真面，此生足矣。 他见到了他的神，这是什么意思？ 是啊，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教派都把修行目标定义为见到他们的神。诺斯替派要见到上帝的脸，伊斯兰教苏菲派要从灵魂深处找到真主，夏尔玛的教派要做到凡我合一。但是你想想，不管哪个教派的人，如果他们划开皮肤，流出的只能是血液，如果他们以相似方式去修炼，看到的也只能是同一个东西。 你是说原型？ 连这个名字都可以不用，它只是荣格为了方便表述制造的概念，反正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哎，看来夏尔玛早就知道修行的结果会很凶险。 今生不能与中国朋友论道，实属遗憾，不过中国朋友却不必有同样的遗憾。我在本地找到了一位道行高深的人，和我一样能够打通原型，我已经将红书的副本以电子文件的形式赠予对方。此人名叫马图尔，是一名古鲁卡尔，住在北面200公里的马埃拉纳城，下面是他的地址。 古鲁卡尔，这是什么意思？ 当地武术大师的尊称。时间还够，我们可以坐火车去一次。 听说要在印度坐火车，王鹏翔脑子里顿时做了一番吃苦的准备。他想象到出国前在网上看到过的照片，印度列车锈迹斑斑，里面拥挤不堪，车外挂满乘客，像是现代版的铁道游击队。没想到李东风返回旅馆，打开电脑前几下就从网上订好了车票。 看这里网络订票的速度不亚于咱们呀。 国内网络上流传了有关印度列车的照片，很多不是在印度拍的，而是在贫困的孟加拉国，因为两国人种相似，所以被我们的网民误传。 两人从旅馆结账出来，马上就有一群机动三轮车司机上来拉客，他们挑了一辆驶向当地火车站。 这里号称印度比较先进的城市， 看市容还不如我国的普通地级市。 落后不落后别看现状，要看大趋势。一般中国城市90年代也就是这个水平。就说咱们坐的这种机动三轮，20年前在武汉还是主力出租车呢，当地人叫麻木。其实国家和人一样，今天站在什么高度上并不重要，往上走还是往下溜才重要。印度过去的老板英国我也去过，先进是先进，但是啊，死气沉沉，就是个养老的地方。 一路上王鹏翔少不了会看到印度教的寺庙，大小不一，顶部高耸，和周围低矮房屋对比鲜明，但又不像欧洲哥特式教堂那样有直插云天的尖顶，反而更像是山峰。王鹏翔说出了自己的观感，李东峰一条大直： 你观察得够仔细啊，印度教的好多圣地都在喜马拉雅山里，他们的寺庙就模仿雪山的造型。 经过一路颠簸，两人来到了火车站，活动了一下被颠簸的酸麻的腰腿，走进候车室，王鹏翔一眼就看到里面有不少空座位，但不少印度乘客宁肯坐在周围地板上，也不碰那些座位。王鹏翔不知何故，正犹豫要不要坐，李东峰拉着他就坐在了座位上。看着那些坐在周围的乘客，有的拖儿带女，有的上了年纪，王鹏翔很不好意思。 放心坐吧，你就是谦让，他们也不坐的。 为什么？ 他们种姓低，座位要留给高种姓的人。 啊？有这么夸张？周围也没有明文规定吧？他们为什么不坐？ 习惯成自然。辛亥革命后，好多汉人也不愿意剪辫子，从小养成的习惯最难改。 虽然这里的网络技术已经达到了21世纪的水平，但火车这些硬件却要落后30年。超时很久，他们这趟列车才发车，里面没有空调，只有电扇，设置类似于中国90年代的民工车，只不过这外皮是蓝色的而不是绿色的。车上并没有几个乘客，王鹏翔和李东峰周围更是一个人也没有，两人干脆对坐在小桌的两侧，把腿放到了座位上。看来这根本没有网络照片上卖挂票那么夸张。 我亲自来一趟还真被网络骗了。 你是不是觉得人少？因为今天是周二。 哦，难道周二他们比较忙不出门？ 不，马耶拉纳在北面，印度人有自己的忌讳，周二不能往北就是一条。 列车时速只有几十公里，不仅每站必停，还经常在中途停下来让车。在车厢的摇动中，李东峰盘坐在座位上，摆了个标准的莲花座，闭目养神。两人见面以来，不管是车上、飞机上还是旅馆，李东峰隔段时间就要打坐片刻，这已经成了他的休息方式。王鹏翔有好多问题想问李东峰，看到他这个样子只好又忍住了。好半天，李东峰睁开眼睛长出了一口气。 你已经有多久没做动作表象了？ 自从被我女朋友发现我做的那次恐怖的梦游，就不敢再做这件事了。 在那天之前，你的梦是不是也增加了很多？ 嗯，不仅梦越做越多，而且梦境越来越生动。梦见风吹会感到寒冷，梦见吃饭会感觉到食物的味道，梦见有人唱歌就会听到清晰的旋律。经常因为梦境太生动，我醒来的时候搞不清自己是不是还在做梦。我不敢再做动作表象，就怕自己失控。可为什么会这样？ 正是那种训练诱发了你的表象能力。平时人们去想象画面、声音、味道、气味都是模糊不清的，人只要专注想象一种感觉，对其他感觉的想象能力也会被激发出来。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么说吧， 当人的脑子里都是画面、声音、气味这些感性元素时，人的身体就会热起来，生理学把它叫生理唤醒。诗人、画家和音乐人显得活力十足，但也更容易成为精神病人，就是这个原因。当人们开始理性思考时，他的身体就冷下去。至于这两种变化是好是坏，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李老师，您的思路不像来之前那么清楚了。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你只喜欢我微笑，你决定我的需要，我要怎么说才好，我不是为你制造。关心像是泥沼抱住我往下掉，爱是漂亮口号，透过你的视角，你把我的喜好随便删掉，变成你要的表